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活玩家上星期啊，乌嘉伦都预告咗，佢今个礼拜咧就暂时放一放假，离开香港感受呢个圣诞气氛。咁所以咧 ，Nicole 就邀请咗另一位特别嘉宾，就系麦永仪啦。 好特别啊！ Hello! Hello! 又早又晚 了。系啦，我哋朝早诶呢一个组合都有时会见到嘅，但系就系讲新闻居多。今日咧，点解要揾你上嚟乐活玩家讲呢个体育相关呢，就系、是、因为。喂，原来唔讲唔知 ，Dennis 平时咧都做好多运动，系做得多过我嘅。我谂洪舒怡第一咧，可能你都系第二噶。 我谂要分阶段性嘅，你话晒都系港队嚟噶嘛？ 系前港队咯。 嗰段时间你一定好多好多。喂，其实我成个中学阶段我系极唔中意运动，即系直到二十岁认识我当时嘅男朋友而家嘅先生，因为佢一个热爱运动嘅人，我先至开始我嘅运动生。 咁爱情嘅魔力真係大可以令到一个唔鍾意运动嘅人爱上运动，仲要 keep 到而家 都 係咁热爱。同埋你係咪一个礼拜都做三四日运 动？都係㗎，我其实真係枕住啊。以往係可能返工前呢，我未做商台之前啦，当时我识我先生嘅时候，真係去游水啦，或者去我去康文署嗰啲 gym 嘅啫。因为当时觉得喂又唔知自己中唔中意啊，平平地啦。 同埋冇月即係唔需要签约啊。 冇错啦，虽然係少少烦嘅，因为唔知你定期就要走去排队。但係可能我嗰期啊未至于咁多人，我觉得可接受㗎。咁跟住就冲凉返工咁样囉。都枕住。咁后咪我先生就送咗一个 gym 嘅入会费俾我啦。咁我就转咗去 gym 啦。 你真係好容易氹嘅女人，会唔会系你先生嗰时叫咩二人同行一日免费咧？所以帮阿老婆补埋， 我真系唔知系你嘅冯志峰都系咁样话我，经常咁，但系 OK， 点知嗰间 gym 咧冇几耐之后就接埋 啊！嗱，所以经营困难，所以想搵多啲人嚟快啲。 其实即系讲翻，我真系三十年咧去 keep 住做运动咧，都几多变化，同埋期间都有好多啲困难嘅，唔知你作为一位年青人，你都热爱运动 嘅？我都热爱运动嘅。嗱，我自己咧接触运动嗰个周期咧，就应该系初中阶段，好嗰时都中意玩嘅，有玩排球啊，咁同埋有玩咧，即系虽然见我而家大大只只咁啦，我以前有玩体操嘅。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咧体操嗰啲手眼协调啊、平衡同埋爆炸力量都好好啊，咁所以去到我初中一有蛙艇嚟到学校推广嘅时候咧，佢好快就拣咗入去港队青年队嗰个正式嘅训练，咁、就维持咗一段好大段嘅时间。咁但系你话嗰时即系而家睇返係我都唔知點解當時做到嘅，好辛苦嘅你係一個禮拜得一日係休息，即係六日係 full training， 講緊每一日係兩節嘅訓練，然後中間你去返學呀、各樣，咁所以呢完咗之後我真係覺得嘩身心疲憊要休息一段時間。 喂，但咁喎、我哋作為女士呢，即係我自己呢運動唔同階段都曾經覺得係純粹減肥嘅，但我到而家即係或者中段都覺得係健康好緊要，因為係睇到自己的身体变化是会不同的。 是啊是啊。 皮肤方面啦，喂真是瞓得食得去洗手间。哇，我从未听过一个便秘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嗱我停咗的时候呢的确有少少瞓唔到同埋食 食又冇乜，胃口一路都好好， 越嚟越好添啊！ 但系开头就真系有少少瞓唔好啊，同埋咧皮肤好多暗疮出现。咁到我近期再重拾翻咧，即系抱住一个纯粹投入啊，同埋去玩嘅心态咧，轻松好多，同埋身体各样都提升咗好多。我系皮肤本身咧成年啊啲暗疮。哇！突然之間真係冇曬， 係就係真係重拾運動嘅習慣開始。但係咁話，你覺唔覺得好難去游說自己身邊可能啊屋企人啊兄弟姊妹啊，都係大家覺得喂，其實運動係有益嘅，你一定每個人都講得出嚟。係真係要的起心肝去做咧，又好難推動到佢哋喎。 係啊，同埋我諗好多咧，特別女仔啊，即係香港女仔咧，都會覺得嚇唔好啦，好辛苦喎、 啊，唔想出汗啊。 係啊，同埋佢怕曬啊，最慘係即係咧你想象到是很艱巨的，但我成日都說其實你試一下啦，你可以很簡單開始，即是行多些開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起步啦。 是啊，但是即是怎樣去說服呢，我覺得尤其是呢很多時候你說見效的東西呢不是即時的嘛。 是啊， 即是你說 OK 我要減肥，那有很多人會很努力，可能是由吃東西就覺得最快手啦，但是他就不會很理轉眼你其實就即刻上升飯啊 反彈啊 是啊，但譬如好像我身邊都有朋友哇好似成日听你去跑步，点解你仲见到你有个肚腩、啊？咁啊，咁又系嘅。你知减肚腩系另外一回事嚟噶。 系诶，系咪追求到冇肚腩就等于 fit 咧？又未必系嘅。 咁、啊、所以我只可以话，譬如咧，有段时间咧，我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差唔多成六至七年咧，我就真系冇时间做运动。喂，你有时间都瞓觉啦，再加埋真系你谂下，又要双职妈妈啦，咁、我又要送佢哋翻学各样。咁嗰七年咧，我好感受到就我成日都系好病噶，同埋成日失声。喂，做电台都失声啊！嗰阵时系好密噶，即系差唔多你隔一阵咧又感冒啦，隔一阵就咳到不得了啦。咁 系咪因为忙得滞咋？ 系啊，同埋你系唔够时间，同埋嗰七年我真系冇做到运动。 哦， 你话你边冇时间？咁但我开始觉得喂，真系有啲问题。咁但冇办法，你当时系冇可能腾到时间出嚟嘅。咁你同埋最大嗰个问题。是觉得呢就算你个人真係好攰，咁你諗住喂瞓上床应该瞓得着啦，但你个脑停唔到啊，即係我觉得係冇做运动呢，你就算係嗰个人係好攰，都唔係话嗰种运动嗰种劳累令到你係全身放松嗰种啊嘛。 这个我同意喎、啊、我都觉得呢，如果一日入面呢涉咗一个运动嘅时间呢，唔知係个生理时钟有运动呢一个时段去调整咗啊，定还是呢真係放咗啲电啊，冇咁多精力去谂嘢，夜晚真系瞓得好好多。 系噶，所以喺即系差唔多佢哋入小学啦，咁啊上全日班，咁跟住你送完女上车，咁我就真系有翻时间就走去跑步啦。因为跑步最简单咯，你落街咁，我嗰阵时住湾仔咪上宝云道咯，喺户外又好舒服。虽然我跑得唔系太好，但系嗰阵时公司又有得搞诶，譬如参加毅行者啊，或者马拉松啊。 你有玩过毅行者噶？ 我玩过两。 完唔完成到噶？ 一个第一次系42个钟，第二次33个钟搞掂。 哇！好劲啊！我真系唔知咯。 我哋组队咁嘅商台，同埋佢当时都有揾教练咧教下我哋嘅，陪我哋行。咁所以我都相信啊，我应该跑步啊，或者行山，我啲步伐啊，或者我啲姿势应该好 OK 嘅。但跟住咧，唔知系咪因为女性定系点咧，开始有啲问题咧，又会陆续出现。咁你又会开始觉得，唉，我系拣错运动啊，抑或我应该点？点样去坚持落去咧？ 嗰时系做咗啲咩？系咪膝头痛啊？或者 冇错啦，系啊，同埋好容易嘅 low back 痛啊。咁由我嗰时采取嘅方法咧，就真系好辛苦啊！你知毅行者啊，咁会系去揾人按摩嘅。咁係啊， 淨係按摩就唔係物理治療啦。 係啦，淨係按摩，全身按摩。咁但係呢後尾個按摩個師傅呢，佢就話要返上大陸做嘢，因為佢呢位女士呢係經常幫一啲做運動嘅人按摩，咁又覺得各樣嘢都做得好好。咁你又發覺咁、又停咗，又唔知去邊度揾喎。咁就陸續呢有啲問題出現，咁你又覺得哎呀，我應該係咪繼續跑呢？應該揾咩運動呢？我唔知係咪好多時鼓勵身邊嘅人去做運動，去揾自己真係鍾意呢？有時就可能呢啲 困難加加埋埋，令到你覺得哎呀唔知點繼續落去， 唔想再繼續落去。咁你最後點處理呢？ 其實我就發覺呢，真係有時要搵人上下堂嘅。咁我哋真係去到2015年呢，開始有朋友介紹呢，咁又去一啲嘅 fitness 嘅中心，咁嗰度係有呢個 HIIT 哦，我哋之前有講過啊， 冇錯， 我識嘅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高強度間歇性訓練， 冇錯。咁可能係因為有個底啊嘛，跑咗咁多年啊，有咁多水，雖然開始有膝頭痛啊 ，low back 咧，我真係試過有成個月咧，直情係上的士都上唔到啊，因為係痛得好緊要。咁我開始即係去跟下一啲啊導師，就會話俾你聽，喂，即係做呢個拉筋鬆弛好重要啊。我係咩？我從來都睇唔起呢樣嘢，因為我覺得邊個時間啊，係咪啊？一落街就跑啦，或者一落去泳池就游水，咁啊上水就至多係咯，鬆一鬆就算啦。 係，唔係呢一個係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啊唔緊要啦，最緊要就係我運動當刻嘅表現啊，熱身啊，又或者之後嗰啲伸展嘅舒緩動作都唔緊要嘅。咁我哋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再聽多少少點樣揀合適自己嘅運動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休息之前咧，啱啱 Denise 就讲到啦，嗰时佢就遇上呢个膝头痛啊，同埋 lower back 痛啦。咁但系之后就接触到一啲专业嘅导师，就发觉咧，原来伸展对于保持良好嘅运动习惯好紧要噶。咁嗰时你究竟做咗啲乜嘢嘅改善 咧？嗱，因为HIIT 咧，当然唔系真系个个人啱玩嘅，因为可能我真系有个底咧叫做吓。咁而且个导师当时咧，佢都会睇下你吓嗰班同学。有几多个年龄同我差唔多 啊？ 可能有分高阶、低阶咁啦。咁所以我系慢慢到而家咧，我就觉得自问啊，几年之后一路 keep 住一个星期有两次 HIIT 咧，我自己都觉得个能力做得好咗好多嘅。 系咪因为多咗啲肌肉嘅力量训练？ 冇错，因为佢好多有啲负重，即系你负重唔系话一定要拎个哑铃噶嘛。其实有好多你自己一啲嘅动作吓、啊，你系有啲嘅肌肉训练可以做得到噶嘛。咁同埋再加上咧，真係拉筋咧好緊要，即係可能係而家比較興，譬如 deep stretch 啦，或者係甚至係普拉提啦，都有一個係核心肌肉嗰個訓練咧。咁我就覺得咧啊，原來佢話譬如我點解係膝頭痛咧，其實就真係個肌肉唔夠勁咯，即係唔夠強啊，保持佢。譬如你可能個大髀肌肉根本你都唔夠弱嘅，咁、 啊、 你自然就係你根本個膝頭都承擔唔起啦。 我嗰時都有面對過呢個問題。跟住後尾咧，佢哋就介紹我去踩單車。 哦， 咁但係我相信嗰種都有少少似HIIT 嘅，因為佢都係話你要教好重，然後短時間做一啲爆炸嘅練習啦，即係可能好快好快咁踩30秒，然後休息30秒。咁佢就話練翻強你膝頭哥內側嗰啲肌肉啊。咁你嗰時就係玩完 HIIT 就同埋改善曬， 仲有懸掛訓練，而家好興咧。 兩條繩 ，咁你真係會更加可以有啲阻力訓練啊，有啲關節嘅柔軟度幫到你。但點都要做鬆弛嘅，我都覺得即係可能我一個星期裏面咧，一日懸掛訓練，兩日 HIIT， 跟住有一日咧，我點都預約成個鐘咧，就可能係做完全嘅鬆弛。因為原來發覺咧 ，lower back 咧同你後面嗰啲筋腱咧，其實都連埋嘅啫。即係如果你嘅腳唔夠鬆弛咧，你咪到頭來就係影響翻你個即係個 lower。 哦，系啊，系啊，系啊， 嗰时痛楚咯。 好多人系话，可能你 pat pat 嗰啲肌肉啊，即系特别咧跑步啲人就会发现，即系出现呢啲问题。可能提腿嘅时候咧，你好少留意嗰嚿肌肉，然后咧攬埋晒就令到你 lower back 痛啦。咁但系你完咗 我呢几年，我真系冇再有膝头痛啦， 完全冇啊， 完全冇。我连落楼梯咧，系啊，我真系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游水咧，你系感觉到自己硬蛙脚， 系啊， 极卡噶， 极卡添啊！ 系啊，但系我真系 经过我一个咁坚持，所以我而家系爱上我依拣选呢几样嘅运动，真系冇膝头痛。同埋咧，我最近亦都发觉，因为我咁强度嘅训练咧，咁我嘅脚掌嘅上半节或者系脚掌面咧，简单啲讲，亦都系好痛。咁我亦都有问导师点解咧？因为我就去 Google search 下先啦，大家跟住再问好多专家，亦都问嗰啲导师。咁但系反而嗰位普拉提导师就教我，你应该系个小腿咧唔够松弛，你自己就攞啲风。波啦，或者而家好多啲碌碌咧， 面粉棍都得噶， 系啦，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你碌下你个小腿前边，诶，我谂少人会碌小腿前边噶嘛，咁就影响翻你个脚掌面，又解决埋， 吓， 所以我依排觉得好 fit 啊自己， 咁系咪下年毅行者又会见到你啊？ 我觉得最紧要揾队员啊，知揾你啊，或者系加埋啊 ，Share 乌加伦系咪一个好嘅组合咧？ 可以考虑下嘅，如果乌加伦去 ready 嘅。 你所以我呢几年咁多年，喂，不过始终即系数下数下三十年啦，经历过咁多又痛啊又停咧，我觉得系啦，真系要话鼓励到身边嘅人系去努力，知道自己个身体咧，了解自己嘅身体点样对佢好啲，然后做运动咧，希望有呢啲嘅经历话俾大家听，鼓励下咯。 都系，同埋我咁样听完之后咧，我真系冇谂过你三十年咧，即系经历过一啲可能伤患啦。跟住而家又再次揾翻啲合適自己嘅運動咧，其實你中間都冇放棄，幾難得 嘅 喎。都好多人喺中間就話啊唔玩啦。 不過中間咧，因為都好多 hea， 同埋我覺得咧，可能身邊人緊要。喂，認真，我兩個女同埋我先生六嚿腹肌嘅。 哇！ 你 覺得你先生係有六嚿腹肌嘅，而家都仲哇 都 keep 到嘅。咁所以你覺得會唔會喺屋企咧俾人笑啊？我先生有陣時見我著件衫窄啲啊，突咗個肚出嚟咧，都係。有啲壓力嘅， 唔怪得之早排咧，我見到網上面有個話嗰啲外國嘅大學研究啦，就話如果你另一半嘅外表咧係比較標青嘅話咧，係可以鼓勵到你自己咧更加去積極保持自己嘅外貌。 即係當你認真，即係如果你同先生行出街，佢一個哇活力充沛嘅嚇阿叔， 係 你有一個大住肚腩嘅大媽，咁點得啊 ，Nicole？ 所以就要咁样鼓励下自己，再去揾一啲合适嘅运动。 绝对系啊！咁所以但系即系点样揾到？我觉得有时真系要碰碰撞撞嘅，即系最简单都要方便先啦。即系起码我而家去嗰个 fitness 嘅地方咧，就都要坐巴士嘅，一两程车，同埋唔好太贵咯，同埋可以月费咯，系咪啊？即系呢啲加加埋埋都紧要噶嘛。 都系嘅，不过我反而咧，对于我嚟讲咧，我系中意按次收费多啲嘅，因为我自己就唔系。或者咁中意去 gym room，我中意落街即系好似睇下啲唔同风景就开心啲。咁所以我反而即系如果按次收费咧，弹性大啲咧，就反而好啲。 咁又系，但你知我一个星期去四次啊嘛，咁按次收费咧就会变得好贵。咁我反而一次过五十次，我转个头已经玩完啦。你明唔明啊？ 我明嘅，唔紧要啦，有老公系唔同啲嘅。 呢个应该唔系一个原因嚟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麦永仪、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到阿 Denise 喺过去嗰段时间 三十年啦，唔介意。嘅運動生涯， 我都真係費事啦，諗住幫你收息，不過唔緊要啦，既然你都豁出去了，係啦，三十年去堅持運動習慣真係唔容易嘅。咁而咧就講到中間都有一啲經歷，可能膝頭痛啊，不過最後就揾到一啲合適嘅運動模式啦。咁但係咧諗翻轉頭，其實我都有類似嘅經歷，但係嗰時咧我就更多係關於即係女性成日都會面對。就是生理周期的不適、 okay. 是我那時就是一冇爬艇啦，即係頭先都講啦，就話覺得我好辛苦，因為 即係月經的周期會令到你好痛啊，定點？ 好痛咯，因為我那時就純粹是覺得要休息一陣啊，咁但是一休息咗，可能頭嗰幾個月都唔覺嘅，半年之後啦，有一次咧真係好難忘嘅，那時我又翻下啲兼職啦，大學的時候，哇！嗰日咧我是痛到～ 飙晒冷汗。 即系你嗰半年系直情乜嘢运动都唔做嘅？ 冇乜做运动，咁可能纯粹系耐唔耐有个朋友约你，可能去行山，咁我就会去啦。但系唔系一个稳定，而且系 keep 住有做运动嗰种状态。哇！跟住我嗰一日咧，系痛到飙晒冷汗啦，然后我系觉得自己手脚冰冷，我系嘴唇咧入去照镜系白晒嗰种嘅， 即系差啲晕咁。 系晕，我好辛苦，我嗰日直情系搏咗喺张台度休息咗好耐，我都搞唔掂。咁我谂即系通常都系嘅，如果女士有呢啲咁嘅不适咧，都系维持可能几个钟。过咗最辛苦嗰段时间咧，就应该会好啲。咁我就即系又有食下止痛药啊咁样。 咁你有冇担心？喂，跟住如果每个月都系咁咧，好辛苦喎。 有啊，我就系谂紧，喂死啦，系咪搞唔掂啊？即系同埋咧，嗰时咧阿妈讲嗰啲嘢就即刻浮晒出嚟啊！即系嗰啲咩？哎呀，你啲咩血气唔通啊？咁就慢慢开始做翻运动，特别最近咧，即系 keep 翻个比较多少少嘅运动习惯咧，好明显系有多多嘅改善，即系即刻系冇。都有啲不適嘅，但係就冇咗嗰種話痛到影響工作或者影響心情囉。 咁我可能都好彩嘅，我20歲前未做冇乜做運動呢，我又真係成個成長又冇話因為月經嚟呢好辛苦喎。咁但係即係20歲之後呢幾十年呢，到我而家更年期呢，我自己都覺得運動係幫到我好多㗎。因為有時身邊都聽啲朋友可能係啦，即係譬如出汗好誇張啊，或者個情緒各樣。咁當然啦，都好多元素嘅，即系我都唔系用一个医学嘅角度，但起码我觉得譬如我真系，哇停就停啦， 即系冇经历过不适， 真系冇啊， 唔系冇经历嗰种咩妈妈心烦气躁啊， 即系我当时同我先生仲喺度搞笑，唔系。有咗嘛？我哋唔好玩嘢啦。 唔系你先生见到自己嗰六嚿腹肌咧，都觉得仲有机会嘅。 因为真系话停就停，我真系有啲怀疑。咁但系真系咁啊，到已经几年啦，我已经系停咗经啦吓。同期间我少少系有啲皮肤敏感，其他冇问题，即系依然我瞓觉啊。我其实咧有时而家要翻早啦，日日我都周不时会瞓下晏觉啊，因为我夜晚可能仲要去做运动嘛。我都系随时瞓到噶，咁跟住做完运动咧，夜晚九。点嚟又再瞓都得，真系冇乜所谓。咁我觉得我自己啊，即系尤其是运动，你系睇到嗰个变化噶。好似你话斋，譬如我嗰七年间，因为生小朋友啊、凑小朋友啊，做唔到运动。我头先都讲过，有啲咩唔舒服嘅情况啦。咁再加埋呢，你变咗好，可能呢几年呢，尤其是做咗高强度嘅运动喎，三年啦，如果高强度啊，即係之前跑步呢，你淨係好简单，我唔计讲埋，你觉得个身体个汗味都好臭㗎。我嗰时候觉得哇，即係有阵时都觉得哎呀，想上楼前使乜换翻件衫，因为可能坐 lift 都影响到人。但好明显呢三年呢，我发觉係完全唔同晒，连汗味都唔同晒，系啊，真系好特别啊！ 但系嗱，因为咧，我对呢一样嘢都有曾经有研究过少少嘅，因为我有见过啲人咧就话，其实嗰阵汗味咧，可能系因为你衫上面一啲细菌滋生，所以就臭嘅啫。又或者咧，你可能个环境比较局促啊，咁啲细菌滋生得好快，就会更加臭啦。喂，我系转咗个运动环境咋？ 你可以咁啊，咁但我嗰时候户外跑步咋喎。 但都 跟住而家就变咗室内喎，室内如果係有臭味咪更加夸张。同埋如果你知道我有洁癖㗎啦。我嗰啲衫啊，你知唔知啊，我跑完步嗰时候用消毒剂呢消毒下。 咁你 臭係啊。咁但当然我都好快又自然唔要啦，换过啦。咁我係觉得呢三年呢係啊，真係高强度，因为出汗出得更加犀利啦。喂，讲真，自己跑自己游水有几劲啊，有冇人监督住你。咁但而家唔系嘛，有成班同学。咁我觉得真係好多嘢个变化我自己系睇到囉。 哦，我反而嗱汗味我就唔系觉得好大分别。头先讲嘅生理期不适啦，同埋我即系啱啱上一次都有讲，就皮肤呢真系好大转变。我以前爬艇嘅时候呢，我从来都冇暗疮嘅烦恼嘅。我一唔爬艇一段时间啦，特别早排唔知系咪嗰啲系咪压力疮啊？哇，真系成块面都系，维持咗都几大段时间。佢又唔系咧，好似嗰啲青春期暗疮咁，一出就一大粒啊，然后可能 啊一两个礼拜就会冇咗。佢话咧好鬼衰噶，暗暗一粒， 跟住咧床 系啦，你又真系唔知佢系咪出嚟啦？你出嚟未啊？你快啲爆咗出嚟就好啲。但系佢又冇噶，佢纯粹系红红肿肿啦。咁你好似化妆即系坦白，你有印咧，你遮瑕膏都仲处理到。但系你如果有粒粒突突咧，系好难处理噶，即系你永远咧你都遮唔到佢啦。咁但系一跑步咧就好明显冇晒啦，好同埋即刻会啲皮肤感觉上啦，好似冇咁即系血色好啲啊，真系嗰、那个。 喂，认真我咯，皮肤 OK 啊 ，OK。 喂，我系用一啲好平价嘅护肤品噶咋，我番碱洗面噶咋，我都系平。 唔系啊嘛。 最乾淨， 我唔信你， 真係啊！咁我就係你去我屋企睇我一日嘅生活啦。我就真係咁簡單，咁起碼我身邊有啲朋友已經係膠膠地嗰種咧，啊、始終咁上下年紀，咁我就唔想去用一啲咁嘅其他啲 額外 去整我皮膚，咁我覺得都係咯，早睡早起運動咁就係我自己最簡單護膚嘅方法。 我真係冇諗過你用番鹼去洗面。呢一个真系要即刻上去同其他同事分享，睇下有冇其他女同事会仿效一下。嗱，咁我哋阵间咧就有另一个特别环节啦。 系啦，因为你今日咧，我其实好多谢你邀请我做呢个嘉宾啦，点都要特别下嘅。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再有另一位咧，又系好特别嘅同事，就系洪舒怡啦。头先有提过佢名，咁我哋就三个出咗去做一个空中瑜伽嘅训练，咁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乐活玩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麦永仪、吴永熙，乐活玩家。 乐活玩家咧，我哋嚟一个特别嘅版本，咁就同阿麦咏仪 Denise 仲有洪舒怡 share， hello， 咁我哋咧就冲出咗直播室， 好 sporty 咁啊！我哋呢个组合， 嗱，我哋逢星期三都系讲啲体育啊、lifestyle 相关嘅主题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唔系净系得讲嘅，我哋三个女士咧就揾嚟另一位靓女，就四个一齐咧嚟到铜锣湾一间健身中心就玩 aerial yoga 啦，即系空中瑜伽，咁而家试玩完啦，大家应该都好满意啦，系咪？ 我完全觉得系 Boxing Day 好贴题啊！我哋将自己变成一份礼物，又 wrap 又 unwrap 自己啊， 系啦。咁因为咧，我哋就同阿 Rianne 导师一齐上堂。Hello Rianne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anne。 嗱，头先咧，洪舒怡就讲咗，我哋玩呢个 aerial yoga 嘅时候咧，就成日都将自己包住啦，又 unwrap 翻咁样啦。咁其实咧，我就第一次玩嘅啫。呢一个空中瑜伽嘅经验啊，我都觉得几有趣嘅。事关咧成日吊住，好似咧我有少少觉得好似俾翻妈妈抱住嗰种感觉啊。咁我想问下 Rianne， 其实aerial yoga 啦，你自己教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得最正嘅又系啲乜嘢呢？ 我觉得 aerial yoga 最正就系因为真系好好玩，同埋佢好百变嘅呢一样嘢，即系佢唔系好规定你净系可以咁样做嘅啫，但系你可以系去 explore 自己嘅身体，你自己嘅身体点样同我哋呢个空中瑜伽嘅吊床融为一体，然之后可以做到一啲好靓好靓嘅动作，大家女仔都中意好靓，然之后影相咁样嘅。 系，我觉得个重点系好靓好靓嗰度咯， 系，即系做完之后要即刻影翻张相，想每个 step 都影张。想留念啦！ 你哋两个做得好优美，就觉得好靓。我咧好多动作咧，我觉得我要做到，但系有啲夹硬嚟咧，我就觉得我一啲都唔靓咯。 咁我跟 Rianne 上到两 堂 啦 ，Rianne 系不停地强调我哋要优雅嘅，我哋要靓嘅。 咁我想问 Rianne 系咪学 aerial yoga， 即系啲喺年轻靓女学为主咧？真系想啲动作优美，因为仲有啲咩功能嘅？其实 当然好多年轻嘅少女咧系好中意玩。其实在香港而家咧系好普及嘅，你会见到越嚟越多空中瑜伽嘅堂啊，同埋 studio 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唔系净系俾女仔玩嘅，其实有好多其他嘅健身中心咧，譬如有啲 CrossFit 嘅 studio 啊，同埋会俾年纪大啊，甚至乎 Kids Yoga 都会有嘅。因为佢除咗头先讲好优美、好靓之余，好似睇紧马戏团一样咧，其实佢对身体系非常之好嘅，即系 你諗下喎，你係無重量呢、這個無地心吸力嘅狀況下，你可以將成個人倒轉。你个头向地下，然之后你幻想下呢个地心吸力会将你成个腰椎同埋颈椎慢慢咁样打翻开，咁所以咧系对我哋嘅身体血液循环啦，同埋对我哋嘅身体非常之好噶。 咁又真系，因为我一个星期做三日，即系比较强烈啲 exercise， 咁我发觉做完今次咧，即系感觉哇，真系好似全身系放松晒啦，同埋啲肌肉咧都好似松弛咗，好舒服啊。但我有一样嘢想问，因为有啲年轻学员话俾我听，点解佢哋咁中意 Aerial Yoga 咧？就成日倒吊可以令到黑眼圈都减少，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是睇翻你做的次数啦，我自己的黑眼圈都仲系好大嘅，做了好多次之后。但系譬如你真的做得很频密的话，其实佢因为帮助了你血液循环，你面部的肌肉都有血液循环噶嘛，所以是绝对会有帮助的，所以人哋会讲话好像一个 natural 的 face lift 咯。 系，同埋我觉得起码最低限度块面好像搽咗胭脂咁咯，做完之后，因为又系有啲出汗嘅，但又未至于成身湿晒好样衰嗰只啦。咁你做完之后，其实如果你赶时间嘅话咧，系可以唔需要由头冲凉冲到落尾，但系行到出街咧，又唔会个样歪晒咁样，仲反而多咗一层胭脂添。 系嘅，不过咧，因为我自己咧就平时玩开普通瑜伽多啲，就冇玩呢个空中瑜伽嘅。头先第一次尝试，我就觉得哇，学你话斋，可能无重嘅状态啦，我就觉得咦，好似搵唔到个重心咁。咁但系。呢一種無重狀態底下瑜伽咧，對比起一般瑜伽嚟講，你會覺得可以有邊方面多啲嘅突破咧？ 其實最主要佢嘅分別咧，因為我都教地面瑜伽嘅，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佢有呢一個我哋叫 apparatus 呢個吊床咧，佢可以更加進入一啲比較深層嘅延伸嘅一啲 stretch 嘅。你可以幻想一下地下得180度嘅啫，你落幾低，可能你要用其他嘅工具啊磚可以幫你落深啲。但喺吊床，我哋頭先上堂都有講解啦。我话有条直线嗰、那个 relationship plumb line 咧，你可以去调校呢个角度，令你更加深入咁样去做到一啲深层嘅拉筋，甚至乎系一啲通淋巴嘅动作嘅。我哋头先做过一个 front belt wrap， 咪有少少痛嘅喺个髋关节前边，咁其实都有帮助通淋巴嘅效果嘅。 系，但系我有个问题，因为咧我系比较容易有晕。移動嘅狀況，即係無論係車啦、船啦、飛機 OK 嘅。咁但係我今次試玩呢、這、一個，即係上咗條繩嗰度啦，然之後就 wrap 咗自己嘅時候咧，因為又再喺一個密閉嘅空間裏面有時咧，就會覺得有少少開始暈嘅感覺。呢、這個係咪做咗一段時間之後，慢慢就可以適應到嘅咧？ 呢、這個其實好睇翻人嘅體質嘅。我會講大部分95% 嘅學員咧，其實頭3至5次咧都會有啲暈，然之後佢哋係真係情況。会比较好，就会开始唔晕嘅。咁但系咧，有真系呢一啲嘅身体状况咧，系佢哋天生系有一个情况，系佢哋会 keep 住晕嘅。 嗯， 系啦。咁嗰一啲咧，就可能会食晕浪丸。 真系噶， 上堂食晕浪丸， 真系有 嘅。但系好眼瞓嘅。 有啲唔眼瞓嘅晕浪丸噶嘛。咁所以我系真系有学员咧，系会特登食晕浪丸，然之后先过嚟上堂噶。但系因为佢哋始终都觉得太好玩啦，所以佢哋。好 committed 啦，佢哋好有恒心 ，keep 住食嘅都嚟繼續玩。 同埋你都會好細心咁樣幫大家定咗張牀，盡量減少呢個暈嘅狀況。 係啊，因為我覺得好緊要，因為尤其是第1、2次做空中瑜伽嘅同學，如果佢哋即係個 experience 唔好嘅話咧，我唔想佢哋會覺得，我唔中意啊，好似好暈唔好玩。所以我會一定會過嚟，我幫你定一定翻。所以你有啲咩你就叫我過嚟幫你。 但反而頭先提到有啲人係中意咁樣要嚟要去 我係其中一個嚟㗎。 喐多啲，令到自己搖得多啲。 我就覺得咧，最後有個大休息嘅動作，就係將成個吊床咧變成一大塊布包住自己嘅。我係最中意嗰動作。 係啊，我見到你曲係咁搖，係咁搖啊。 跟住 Rian 走埋嚟話：你想揈啊，定還是唔揈？我揈。 跟住有兩下得唔得？ 我就覺得好似玩緊大千秋咁樣。我即係眯埋眼咧，你係會覺得哇，椰林樹影出曬嚟啦，因為我好似喺個海邊側邊嗰個吊床咁嘅感覺。咁但係呢一種中意揈嘅係咪？就可能比较适合玩空中瑜伽咧。 我觉得适唔适合系自己心态嘅，系啊，即系你自己中意玩，你中意揈嘅，我咪过嚟帮你咯。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啊，我好怕晕噶，但系我都想去尝试。好似头先阿 Denise 讲，佢话我可能啲动作唔系做得好靓，但系我都会好想尝试，因为好 empowering 啊，你会有一啲突破嘅时候，我做到嗰种感觉咯。 不如最后问埋 Ryan， 其实Aerial Yoga 我谂都会跟instructor 啦，唔同嘅 style 其实有唔同噶，系嘛？即系会唔会有啲可能系粗野啲，有啲可能即系要有。有啲强烈啲，会唔会有啲咁嘅分别嘅咧？ 都会嘅，因为每一个老师教嘅每一样嘢都会有佢自己嘅 style。咁但系本身 aerial yoga 咧，佢系 from 一个 aerial arts， 系一个系艺术，所以一谂你都会谂到系好优美嗰种。咁所以大部分老师咧都会想呈现翻嗰种感觉出嚟嘅。咁但系演绎个 style 又会有啲唔同，譬如你都会上过其他老师啦，会有啲系比较系狂野嘅，比较系 upbeat 嘅，比较系难度高啲嘅，咁都会有。有咁嘅情况嘅，咁就睇翻自己，你自己觉得咩适合自己嘅，就跟咩老师上咩堂咯。 系唔单止揾合适嘅堂啦，其实揾到合适自己嘅运动都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咧，好快你就会放弃啦，唔玩啦，厌倦运动噶啦。咁咧，今日呢一个乐活玩家嘅空中瑜伽挑战日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星期继续。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